玉敏踩场现场版又嚟啦，六月二十号系玉敏踩场嘅1100集，到时咧欢迎各位咧 My Radio 嘅听众咧上嚟一聚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咁啊，请 email 留位啦，到时见啦。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 好, 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换咗个新地方，因为咧宋柱威冇嚟， 咁所以咧我头顶都有个光环喺度。 犀利啊你！ 宋柱威冇嚟咧，咁我哋又我又兼且有两集冇嚟啦，系咪好似啊？ 一集啫， 因为上一集就有啲小抱恙啊，咁啊都出唔到声，咁啊所以就请假一集，咁啊今集就啊。即本來都係上一集都係攞呢個攞呢個大廳噶啦，都係攞個大房噶啦。不過就因為冇我喺度，我要翻去做功課，要講台灣嘅移居。 知你認真啊嘛。 咁所以即係咁啊，所以都係屈翻喺嗰間細房度。咁啊，今日咧我哋真真正正咧講呢個台移居台灣。我點解嗱？我成日點解強調移居台灣咧？你唔講移民，人哋成日講移民台灣噶嘛。咁啊，咁我都要解釋一下嘅，因為咧。如果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港澳地區都屬於中華民國的土地，所以呢在本身本國裏面就不叫移民，即是你廣東不會移民去上海，上海而不會移民去叫做，比如我搬了去上海，我不會叫移民去上海。 以前好像不是都沒有這樣分法的， 是啊， 即以前譬如以前清朝這樣，我們聽過湖港田四村就將即清初的時候，四川好多人咁樣將湖南同埋廣東好多人就移過去， 都係遷移嘅啫嘛， 或者都叫移民嘅，啲 移民實邊啊嘛，係啊，即係如果古書都係咁寫嘅，移民實邊。 咁但係而家我哋咧就係話移民咧就係去外國咁樣。係 啦，即係移民去外，譬如英國、葡萄牙咁嗰啲，我哋叫移民啦。 即係每個 年代有唔同嘅演繹啦。 咁所以即係唔係你照翻現代嘅講法啦？即係我上海唔會搬咗去北京，我叫做移民咗去北京噶嘛，咁所以根據呢個咁嘅講法咧，香港搬咗去台灣，我哋即係會叫移民去台灣。當然而家嘅現代術語，而用個現代慣用語就冇問題嘅，我又覺得。咁但係即係如果站喺我哋大中華交嚟噶嘛，大中華民國交，咁中華民國憲法裏邊港澳地區屬於中華民國的地方，所以去台灣就不算是移民，咁啊叫移居，所以我強調移居。咁當然我有時都會講下移民嘅，咁但係都冇所謂啦。 即係通用啦，而家 冇所謂啦。 去到過到去都要經移民處嘅， 冇錯啦。我哋都要經過中華民國呢個內政部嘅移民處嘅核准你，咁所以咧叫移民咧都係冇錯嘅。 即係我哋唔好咁執著啦。 係好啦，咁我哋嗱咁啊講下呢個。六九係咪？我哋先講下呢個六四先啦。咁啊，六四有冇喺你？ 燭光晚會啊！ 有冇啊？啊，六四咁180,000裏邊少咗你兩個啦，係嘛？咁其實我都喺門口啫，我都冇入到場裏邊啊，因為咧神州有個攤檔喺度噶嘛，咁啊派下啲國旗仔啦，係咪啊？咁都好多人都揸住啲國旗仔入個場裏邊揮下啦，咁啊即係呢個我哋每年都會做噶啦啊，咁啊。都冇點嘅。 想問下今年喺場內，即係大場嗰個場地裏面咧，揮舞我哋青天白滿地紅旗，有冇人嚟騷擾啊？ 嗱，我哋就冇人冇，我哋自己冇人入去裏邊揮舞，咁啊有其他啲我哋識得嘅朋友喺度揮舞，咁我哋上一次講揮舞嗰次俾人哋趌嗰次，就因為嗰啲義工就唔識嘢啦，係嘛？咁啊即係支聯會都同我哋道歉咗。啊咁啊，嗰個唔計數啦。咁實際上咧，係有啲人揮舞呢支青天白旗咧，係的確俾人哋干涉嘅。咁呢啲咧係咩人咧？即係佢哋喺個台前邊啊，即係喺第一個球場對住嗰個舞台。咁啊，而家開咗場仲喺度啡啡咧啡。嗱，咁就令到後邊嗰啲人睇落個台嗰時咧，好唔集中。 你拿住啲旗咁揈嚟揈去，做乜交先得㗎，大佬係咪？咁嗰啲人一唔集中咧，就係投訴。咁投訴啲工作人員干涉，干涉咧咁嗰啲又話：，我啲國旗嚟㗎嘛，屌你咁樣，又大家嘈。即係呢啲叫好啦，無謂呢啲冚家產嚟嘅。嗱，我講攞旗嗰啲啊，即係你唔尊重大會嗰個進行，因為你係好騷擾人嘅。喂，你即係當你當全場進入嗰、那個。 投入佢嗰、那個 哀傷啊，嗰、那個追悼嗰、那個那個情緒裏面，屌你拿住支旗揈嚟揈去，搞到佢自己情緒裏面唔知睇住你支旗好啊，因為我自己內心喺度悼念嗰啲英靈烈士，咁就 複雜咗。 係咁，你搞到咁嘅投訴，咁啲工作人員話叫你唔好揈，佢其實唔係趕你走啊，叫你喂你唔好揈支旗好冇，或者你 揈住， 係啊，或者你去兩旁、或者你去最後嗰度揈， 即係佢都容許即係你舉住旗嘅，容許舉住旗嘅就係 可以展示出嚟。 係呢、這個我又唔可以，我唔可以即係賴呢個支聯會、即係佢哋從來其實都冇吉過我哋嘅，想要吉嗰兩個義工係戇鳩嘅啫，佢哋唔識嘅。 因為我據我所知應該係有兩年都有試過好似。 啊，咁嗰啲義工係唔識嘢啫，或者對呢支旗係有仇視。 今次咧就係即係招到觀眾啦，最主要都係即係唔係佢希望你唔係唔好揈啫，唔係唔好舉旗。 係嗱，呢支旗基本上大會係冇抗拒過嘅。係咁但係即係我哋攞呢支旗嗰位老友咧，就係即係腎上腺咧就係好撚衝動嘅，咁啊成日同人屌個屌乜鳩啊，大佬你自己諗下先得㗎，係咪？喂，你真係諗住旗大撚曬咩？大曬你衝上個台嗰度！打到共匪啊嘛，係咪又唔嗌咁？你唔好講咁，所以咧，即係基本上我都係站喺支聯嗰個立場咧，佢哋係冇拮過我哋嘅。咁同埋我知道最近咧，神州係申請翻入啊，應該改名入翻支聯會嘅，因為以前嗰個名唔係呢個名，咁而家我哋用神州係代替翻呢、這個原來嗰個名啊，咁所以咧。你話交都好啦，神州都係支聯會嘅其中一員啦，即係當然聽到好多人都講，屌你咁支聯會啲正冚家產，你入嚟做乜交啊？咁另外一回事啦，係嘛？咁好啦，咁六九送終。 我六四仲有問一問 啦， 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夠姜又衝上去又嗌打 到共匪 俾啦。咁其實點解我就選擇唔去咧？咁多年嚟講咧，其實 都冇打到共匪。 即係平反六四，我哋從來反對嘅。咁你即係你交還交啊？咁有冇人話即係打到共產黨啦？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咁佢有冇嗌呢個打到共產黨咧？有冇人嗌？ 梗係冇啦。呢個 我唔去啱嘅。 呢個唔係支聯會嘅主軸嚟噶嘛？ 即係打到出去就梗係冇得做啦。 佢哋六大綱領裏邊，即係。是冇打到共產黨呢一個綱領嘅， 即係佢哋啲所謂葉公好龍啦，即係有人嚟真係話希望打到共產黨，佢就反而唔高興啊！ 唔係真係因為打到共產黨，佢都唔知點樣算好。咁家姐，我嘢盼龍望龍啊，真係條龍因為飛落嚟啊，乜嚇撚死咗佢？ 咁各位觀眾咧，即係葉公好龍係咩意思？大家就啊揾阿谷哥大神又問一問啦 嚇。咁嗱，但係咁樣嗱，神州個攤位咧就係喺一路派我哋支國旗嘅時候咧，就一路係嗌打到共產黨嘅。呢、個我哋唔係呢個我哋都係傳統嚟㗎啦。 係啦， 即係呢個即係琴日六九流行 都 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好啦，咁我哋講講琴日啦，六九我就冇去嘅。即係我要解釋我點解唔去先啦，因為我隻眼唔好咧。通常呢啲大集會、大遊行咧，我就我而家盡量都唔會參加，因為如果有啲咩即係突發事情啊，我驚唔知走咗去邊啊。即係第一唔知走咗邊啦， 第二係驚走唔到去邊啊。 係啦，第二走唔到去邊，俾人圍揼嘅時候咧，喂捉到嗰幾個冚家產，我都認唔到佢。屌你都叫我認人冚家產，喂冚我嗰幾條揼你㗎，咁我都睇唔到佢係唔係，咁啊放鳩我咗個人，咪想我去揼人。或者人揼我即係都係喺咁嘅環境之下咧，我覺得都係同埋增加咗自己啲手足嘅一啲負累啊，有啲咩事就嚟，喂佢又要顧住你，冚家親你又盲嘅，睇唔到周圍擠，係嘛？咁所以咧就我而家呢啲大型集會咧，我都盡量唔去，所以琴日我係缺席嘅。雖然我心裏邊一路睇住個電視，一路睇住啲新聞，都個心自己都戚戚然啦，因為自己唔參與呢個咁。 大時代啊，咁自己冇份去參與，咁但係都 阿謝老太又即係 謝老太又去啦， 即係代替你啦，即係拍一份嗰份啦， 同埋謝小子都有去啦，我仔都有去啦，咁啊謝小子啊同埋呢個謝媳婦啦，同埋呢個謝親家咧，佢哋都有去嘅嚇，咁即係雖然我唔喺度啫，咁啊幾位代替我啦， 咁現場咧就係一樣啦，即係嗰句打到共產黨咧，又好似即係除咗我哋之外，即係冇人嗌。 蘭花係啦，蘭花有打，係咪嗱？阿生國哥有嗌嘅嚇，即係佢哋嗰個攤位。 咁其他 喂，我想問咧，打到共產黨有冇人附和咧？ 有 啊， 有 好激烈係嘛？ 一我哋嗰邊嗌就真係都幾多人，即係六個嗰啲都跟住嗌啦。 附和啦， 因為我哋個麥又唔好似阿 Barry 佢哋嗰個咁大啊嘛。 啊咁啊！ 咁同埋佢哋啊，嗌得又連即係問候埋阿林鄭老母啊咁樣咧，咁即係 佢哋激好多佢哋， 係啊， 激好多。唔係佢哋即係呢啲係傳統嚟啊嘛，係嘛？ 係啊。 阿姐嗱，咁有好多人話：屌咁你打嗌打到共產黨，咁就共產黨會冧咩？嗱、啊、呢、這個未必，嗱、啊、呢、這個當然講下唔會冧咯。喂，你連講都唔肯講，咁啊即係喂，咁你都臨明知為我哋講完，共產黨都唔會冧。咁你明知都係唔會冧，但你連講都唔敢講，唔敢啊！我講咁講唔敢講，先最大禍啊嘛，係嘛？喂，呢、這個咁而家仲係有開放可以俾你言論自由嘅一個地方嘅時候，喂呢啲嘢你作為群眾嘅發泄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唔係你打到乜鳩嘢，打到林鄭，打到六八九，打到七七七， 你打到一個六八九嚟個七七七。 唔 係啊？ 係啦，六八九同七七七邊個庇護咧？咪就係共產黨 咯。你而家就走一個七七七都好，你嚟一個唔知幾多。 喂，你下次嚟個八八八九九九冚家產都係一鳩樣嘅嗱。 係啦， 即係你就算咪曾俊華，大家咁中意啦，係咪？ 上台其實都唔係唔會。 佢就算做咗特首，曾特首啦，曾俊華特首啦。喂，佢都可以擋得住咩？呢啲都係擋唔住 嘅。係啊，都即係當日啊，如果阿莊真上咗嘅話，我相信琴日嗌嘅口號咧就係莊真落台嘅，一定係嘅。邊個坐呢個位都一樣嘅。你只要背後嘅共產黨一日喺度，你邊個做特首都係一樣嘅。 所以打到共產黨成呢個就即係我哋即係打到個根源啊！即係你連根源都唔～去打到，或者佢哋連講都唔敢講，或者話屌你講咗都冇用，我都知講咗冇用。咁但係你畢竟都去講下喎，屌都係發泄下，即係令到啲群眾有個抒泄嘅管道啊，係嘛？咁所以即係 你講出嚟，咁大家咧就心裡面有個印象啊。如果唔係嘅話咧，過得廿年啦，大家咩打到共產黨乜嘢嚟㗎？起碼我嚟講一講，人哋都附和一下，咁嚟心中咧都即係等於一個種子喺度啦，希望某一日就發芽。 真係打到共產黨啦，真係啊！ 係啦， 這個陳勝吳廣攞住個鋤頭，屌攞住個泥耙，喂咁佢可能當時都打到秦始皇，可能有嗌咁，佢都拿住，喂呢啲都係等於這個頂硬上屌喇嘛一樣啫，精神上邊嘅一種，即係喺戰場上邊唱一啲軍歌。视死如归，喂！你喺视死如归嗰一刻里边，你都有啲激励下自己先得噶，系咪？我相信嗰啲咩神风突击队喺林藏内嗰只舰嘅时候，可能佢都唱紧歌噶。屌你老母仆街，唔介意，美国佬咁 嘅心态，系嘛？ 呼你阿摩揼揼夸咁啲，可能佢都 即系就算你咩都好，咁你而家俾人揼紧啊！你揼俾共产党揼紧，你连闹一句你都唔够胆闹。 啊，咁好啦，琴日唔系嗱，咁啊，琴日就103万人啊！我唔知點解會有個三萬咁，即係咁鬼零丁，即 係可能就仲有3940人啊，冇講錯， 即係尾數啊！你話超過100万咁就已經夠啦，咁103万嗰3万咩意義咧？係咪同嗱嗱？我又冇行咧，咁我就唔知道個情況係同03年有冇比嗱？03年號稱50万，如果琴日100万嘅話，就應該03年嘅2倍啦，即係1倍以上啦。但是03年是出面高士打道那些冚唪唥都擠滿曬人，嗰陣時50万。咁呢次高士打道是冇擠滿人嘅喎。 其實咧，我就喺琴日咧就發覺係其實真係人係多過上次嘅。 唔係，而家你混咗喺裏邊嘛？但如果你喺高空上望落嚟咧，高士打道出面即係上去呢、這個嗰條東區走廊咧，嗰度都已經塞滿曬人。嗰度都係人嘅時候，先50万。 因為琴日嚟計咧，其實有好多咧， 在天后英落不到車了，去到炮台山落車走過來，甚至跟住呢連炮台山 都塞人了，甚至去到北角落車走回過來的。啊、咁你可以知道即係琴日嘅人有幾多啦？咁啊，你諗下，有啲人我搭船啦。 唔係啦，我知，啊、我唔係反駁。 啊、即係你話 琴日有冇100万人？咁、啊、如果我哋照計琴日琴日嗰個係100万人嘅話，咁2003年嗰就唔應該係50万人咯喎。 嗱、啊，咁我諗呢個數字上面咧，我諗就唔好話。 唔係因為2003年有好多人都質疑嗰次係。不止50万人嘅 嗱，咁其實我覺得就依啲數字上面咧，就唔好墮入呢個政府圈套。喺呢啲咁枝節上面，我哋話你70万、80万都、100万都好，依啲就係香港市民嚟嘅嚇。你就算10万都好，香港市民嘅聲音嚟嘅。你咪話我因為我唔夠100万人，你唔聽我。咁琴日好明顯，我100万人都好，林鄭都係唔聽嘅， 都唔聽， 係咪啊？ 佢 我哋主旨就係話，唔該你設惡法。我並不是跟你在這裡數幾天， 他不是看你大會的數字嘛、他是看警方的數字嘛、警方的數字說最高的時候是20多万人離開，從這個維園那裡離開呢就大概10多万人這樣。 其實也不是看那個數字完全不看的，即是說你們班友出來走完回家的，我說知你200万人、 啊、如果昨天、啊、即是我是這樣耳噏一下，即是警方聽完就不用緊張的，如果昨天那100万人不能走坐低，那是怎樣的呢？是什麼警方呢？即坐到佢天荒地老，咁係咩係個咩景象嚟嘅咧？咁即係行完咁，跟住大家都覺得買咗贖罪券，咁我哋翻屋企瞓咗個好覺。我對呢一個送中條例嘅反對，我又盡咗我一份心意咁。 嗱，如果琴日坐嘅即係由頭坐，即係人龍由龍頭到龍尾咁坐嘅話咧，我相信咧真係坐到北角噶。啊、你由依、這個即係金鐘一路係到翻去出， 唔係我知啊，因為有啲咩炮台山嗰啲，即係有一啲係落唔到啊，咁跟住就喺炮台山嗰度落，然後再行翻轉頭， 北角都有啊。 不過我少數，我估少數啲啦，係嘛？即係炮台山。天后嗰度都已經係濕滿曬啦！ 你係條龍係真係龍尾係真係你見到有班人咧係一條龍咁由炮台山去到天后再加入呢個大隊嘅。 係咁啊！即係總之，琴日人多啦，因為我睇電視都差唔多成9点几10点先至叫做散嚇。咁維園嗰度直情係7、8点钟。先至開始啲人開始先至陸續出到嚟，因為2003年我嘅經驗就係我喺，因為當時我哋做咗個，我喺11点钟喺維園嗰個草地度咧，就搭咗個8尺高嘅國父像，好 Q 大個嘅，就揾架車仔諗住就喺度推，咁啊搭好咗，大概12点搭好咗咧，結果係6点几先至能夠推出維園嗰個草地，咁你諗下，我喺嗰度係乾煎。那次跟昨天，因為昨天還有幾滴雨灑，2003年是一滴雨都沒有，30几度曬到撲街，曬了7个小时，尿都沒得屙，因為不用屙，是曬夠曬，水又沒得喝，所以就我們對比照翻咧，個人數應該都係差唔多咁上下。 因為嗱，琴日咧就有人影啊，咪喺維園都好多空位啦，因為咧琴日就好早啊，佢就鎖門啊，即係入口啊，佢只開一個入口。本來幾個入去開，只開一個，咁啊變咗啲人咧就塞咗喺外面，入唔到去，咁啊所以就影得咧嗰個球場嗰邊咧就好似有啲空位咁，其實唔係嘅。 屌你睇咗出邊嗰幾條馬路塞滿曬就知啦，係咪啊？咁屌即係你區區要計嗰個維園嗰小笪地方有吉位，咁你就當佢係冇人。你睇下成條乜撚嘢軒尼斯道嗰啲， 我哋香港人就即係愛好和平啦。咁好似佢就即係東行線佢唔肯開嚇，即係軒尼斯道電車路嗰度。咁如果其實以琴日咁樣咧，就係大家困咗喺度咧半個鐘頭，9个字都喐唔到嘅話。你其他地區佢啲咩欄杆啊，早已經拆咗佢噶啦，啊咁即係我哋香港人，我唔知係抵讚啊定抵鬧啦，真係。 我都唔知啦嚇，即係理論上呢啲咁嘅環境，屌一早就出去霸鳩埋條路啦，使點同佢講啫，係嘛？喂，屌你乜你警方又扮撚曬嘢，又話要和平，又話勝，警方會配合你，梗係啦，配合你就封撚曬啲路嘅咯，咁撚俾你行咯，冚家產嗰條路就猛係咁俾車過，搞到啲人又逼埋西行線一條，其實。 喂，你都估計到咁多人，其實一早呢個截鳩咗佢。其實我見到喺崇光門口部的士行唔到啊， 嚇、 嗯！一啲人咪有張相都睇到啦， 群眾已經湧咗出嚟， 有架旅遊巴運咗人，有成幾萬人，唔知十幾廿萬圍住去， 咪咯。咁啊！呢啲你一早如果係有安排嘅話，你已經截曬將啲車唔能改曬道，你咪封埋條路佢俾人行咯。你又唔係，係要群眾自己主動去將條路 block 咗、嗯。 即係佢亦都對香港市民冇信心啦。其實以香港人嘅性格咧，你琴一早即係開曬所有路俾佢哋散，你五六點鐘啲人散到曬㗎啦，就翻屋企你就唔使頭痕啦。你又搞到啲人，你又諗住啊，我搞到你唔方便，等你咧出年唔敢嚟。啊！其實你搞到自己，搞起民怨。 其實年年都係咁搞，年年都整啲瓶頸位咧，等你過唔到咧就啊！你咁辛苦，你出年唔會嚟噶啦。林家產，屌你香港人行路好撚叻嘅，屌即係遊行，遊行一好叻嘅。總之你有咩大件事咧，你叫出嚟遊行咧，佢係實行嘅。屌你幾撚辛苦啊！林家產，你落狗屎都會行嘅。 你啊，即係 啲官嘅思維真係越嚟越落後嘅啫。 你開曬所有路，我甚至連告示打道都開埋。 係啦。咁你冇快就散啦， 系啊， 两三分就行晒咯。咁 系啊，咁香港人性格嚟噶，个个就翻屋企噶啦，满足噶啦。 即系我赎咗罪啦，向呢个主耶稣基督咁。 咁当然啦，即系大家出嚟咧，肯出嚟嘅，其实咧都非常之尊即系尊重嘅，都尊敬嘅。咁好似琴日咁样，我就同两位系啲长者啊，都70岁嘅，年过70嘅。咁其中一位帶埋太太啦，即係 三人行 啦，四人行啦，連埋 四人行 係啦。咁咧就一位老人家就話：我上次嚟啦，出嚟行咧係2003年啊， 係啊，由2003年啦，係啊。 我之後我從來未出過嚟嘅， 嗯 啊，個老人家話， 即係2003年嗰啲客，琴日。好 嚟 出翻曬， 係啊！你會見到琴日咧係好多即係長者係好多。平時不出嚟的長者都有出嚟。 喂，當年佢未是長者啊， 嗯， 經過15年、16年之後，佢都變咗長者啦，係嘛？ 有啲係真係第一次，即係幾十歲第一次出嚟。 即係你當佢70歲， 嗯， 13年前話佢都係50幾喎，大佬。咁而家仲唔做長者？50幾仲未長者？經過15年之後，16年之後，屌你乜？即係佢要爭取嘅嘢，今日仍然係遙不可及。 或者根本我從來冇諗到會要爭取乜嘢噶，但係你而家搞呢啲咁嘅嘢，隨時我唔爭取嘅人都影響到喎。 唉，好啦，咁啊，喂，夠鐘未啊？ 差唔多啊。 差唔多啊，喂，咁我哋下一節嚟啦。